在哭泣之间，泪水尽是谎言，视而不见，理智之间相遇和别，在痛苦之后将它抛在脑后，记忆之中随波逐流，画面定格成灰。问一声开在这千万不消失的黑夜，一个人的摇曳，许下心愿来捏尾，只问你等待用全部色彩沾染永恒的誓言，亲爱的请听见吧，请珍惜那爱的话，只问一声开在